是不是就能够变坚强？我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来回的摇晃，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到头来还是要自己尝。 好听以及非常欢快的一首来自青海心悲伤的秋千，开启了我们今天的闲头客栈，问候大家下午好，晚高峰快乐，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哎，今天没人跟我搭腔了啊， 我来呀。 今天明明不是我自己在直播间的，孤单了两天了，我终于迎来了我的客人。来，掌声欢迎大掌柜。 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掌柜。 哎呀，大掌柜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去了？ 一直在策划咱们那个仙头客栈微电影的拍摄。 仙头客栈微电影的拍摄， 对， 最近取得成果如何嘞？ 战果不错。 哦呦， 真不错啊！ 能让大掌柜这么自信的说出战果不错，那看来是真不错哈、啊。 因为我们的创意基本已经定位了。 因 为之前呢，今天啊，今天还有神秘嘉宾啊，咱们先不说啊。 哎，对， 啊、 我刚准备打断您，我还想说呢。 啊、 咱先卖个关子是吧？ 对， 来，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美女嘉宾，欢迎。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云儿。 米云儿， 我们的仙粉大美女，欢迎 超级大仙粉， 欢迎米云儿。那今天米云儿也是第一个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仙粉， 对， 哎呦，激动吗，米云儿？ 超级激动，话都不会说， 哎呦，叫什么？说都不会话了，开个玩笑哈。哎，想问一下，米云儿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我们节目的？ 从仙头客栈开播的第一天开始。 呀呵，真的，这忠实的老听众啊。 对， 必须是忠实粉丝。 后来是什么原因这个融入到了我们的集体当中，参与到我们这个微电影的拍摄了呢？ 这个因为我是超级大清粉，而且又是吃货一枚，然后非常荣幸，特别有幸，就是成为第一位咱们仙头客栈的那个 试吃员， 其实也是个评论员，对吧？ 美食评论员， 对。 然后，这也是记住了大掌柜的电话，就给大掌柜打电话。 对， 然后大掌柜一看，哟呵，美女啊，行了。 对， 大掌柜只要是美女来者不拒是吗？大掌柜。 不能这么形容了。 对对对，这个唐突了，唐突了，哎，开玩笑哈。好了，那这个今天敏儿既然已经做客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其实我们就要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了，就是大掌柜刚才所说的那个微电影。 对对对。 其实我们先拍出来的第一期视频并不是微电影的形式。 对对对。 哎，我们是用了我们的老金主，也是这个老干办哈。 对对对对。 给我们提供了 王总给我们。提供了那个拍摄的这个 场地、 包括我们吃的面 素材是吗？ 素材， 所以一起去吃了一顿。 对对对。 哎，我看到你们吃的好爽啊。 对，特别特别爽。 对呀、我看到视频当中哈，哎，我现在说一下，我没有见过视频的听友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哈，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着吃喝的偷，客栈的客栈哈，神仙都想偷着吃东西嘛，对吧？仙偷客栈今天的推送就是我们这一篇这个视频。 对，对对对。 然后 在这里边可以一睹我们 仙粉 大美女敏鱼儿的风采。 对，也可以一睹大掌柜的风采。哎，没有，我觉得你不是吃货，因为在这个视频当中我看了，哟，你们吃好爽啊，三个人。二位加上老干办的王总，哎，王总还没吃呢，只是在那给你们介绍。有人说，相当于您这二位两个人门口满满一桌子面呢、好多盘吧，得有六七份儿， 六碗面， 六 碗面 啊，六碗半。而且那个面不是咱们平时家里吃的那个小碗啊，听众朋友们，是超级大的大海碗。 对对对， 六碗面，然后这个吃的很爽哈，每一种都能吃， 超级爽， 超级爽。因为我看到米云虽然说他吃到美食了，但是他能抵御得了那个诱惑，他能很专心的一口一口的去吃，哎，品味一下这个面怎么样，那个面怎么样，这就跟大掌柜不一样了。大掌柜拿起那个筷子，我看着就是哇，胡吃海塞的就往嘴里面塞。 那个肥肠面，的确是特别香，真的是，能回味起就是你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啊，吃炖吊子，只有过年时候才能吃到这个炖吊子，就是小时候吃炖吊子那个味儿， 大掌柜吃的是肥肠面哈。 对对对对，因为我这么一说，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很多都在回忆啊，因为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啊，四十岁左右的人都能回忆到小时候在家里边过年吃炖吊子的那种感觉，而且那个味儿就是那个味儿。 哎，大掌柜，你实话实说哈，NG 了几遍那一条。 那 一条过 一条过的， 吃面吃饭还能 NG 吗？是不是当时这个摄影师都说要大掌柜吃出那种很好吃的感觉来？ 对对， 一定要是吃面还得是吃吃拉拉吃吃拉拉的，加上那个声音出声的才行哈。然后大掌柜直接就一条就过了。好了，那这个我们仙偷客栈哈，今天米鱼儿是第一位美女试吃员，想问问大掌柜，接下来下一期的试吃员有人选了吗？ 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因为咱们会根据这个实际的这个咱们这个餐饮企业，根据它那个不同的特色，咱们选择试吃员，另外一个呢，尽可能的选择颜值高的，对吧？不然的话，大家光看我的话，就不想吃饭了，对吧？ 您颜值最高，哎，米鱼儿对着大掌柜吃面的时候，那感觉怎么样啊？ 特别想像大掌柜那样呼噜呼噜的吃， 但是吃不下去，是吗？ 不过我得好歹注意点淑女性。 好吧，开玩笑哈，大掌柜也莫建议。这个我发现每次大掌柜一来，就是成为了我们调侃的一个对象。你看， 没问题，没问题。 你看今天即使这个貂蝉不在，你看咱们的米鱼儿都直接，我觉得你做的比貂蝉好。非常好哈，点32个赞。我们有听众哈坤发来信息说，好大一碗面啊，吃货的我都吃不完一碗啊。这句话应该有个言外之意吧，我都那么能吃了，我一碗我都吃不完，你们俩人吃了6碗，你们怎么吃的呀？ 所以说我们是超级吃货，所以我才能成为这个食之员，第一位食之员。 其实这6碗面不是我们俩人给吃掉了，是我们俩在拍摄过程中，咱们的拍摄团队，都馋的已经都不行了，然后我们俩是吃了一部分，然后剩余的我们是一拥而上。 那可不，那太过分了！这要我是摄影师的话，我直接机器一摔，不干了。 摄影师吃了2碗， 你们在那吃的那么香，然后还要求我拍出来你们吃的更香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呢，我却在这饿着肚子给你们拍，太过分了。 我们团队非常敬业，非常敬业，包括导演，包括摄影师，哎呦，非常敬业， 是吧？这就像每天我和貂蝉一样，饿着肚子在这给大家推荐好吃的， 对， 那个感觉呀，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好了，那这一时间哈，我们先来进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聊哈，鲜头客栈带您去试吃的那一点事儿。 对，互动有大奖啊。 对，也欢迎您来互动。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神仙的鲜，偷着吃喝的偷，客栈的客栈，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都可以看到。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小于2级。今日是高考的第二天，助力高考，提醒您路上不要鸣笛。 信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信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携磅礴知识而来，车长超5米，7人座宽式格局，用超大空间承载雄心壮志，更配备 2.5T V6 引擎，100公里加速6.9秒，以澎湃动力助强者一往无前。诚邀各位莅临展厅品鉴，体验途昂强者风范。 Paramount 途昂，强者雄心。 上汽大众凯威富雷销售热线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 想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7:24，欢迎回到先头客栈，问候大家，我是四娘，祝大家晚高峰快乐。哎，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请到了两位大咖，重量级人物。首先，第一，这个重量级是名副其实的重量级吨位级的大掌柜。大掌柜，好久不见哈，真的是最近 好好调侃调侃。哎， 对对对，那肯定的得。然后第二位呢，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哈，第一位来到先头客栈直播间的粉丝， 对， 我们的仙粉，也是一位大美女哈，芈鱼儿，来再次的欢迎。 好，欢迎欢迎。 非常感谢啊，有点小激动。 这个芈鱼儿想问你一下哈，在今天我们也是哈，这个先头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给大家推了这样的一个视频，也是由你来主演的拍摄的 女一号。 对，第一次当女一号感觉怎么样？ 这个有点不适应。 怎么个不适应法？ 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拍个视频，就是从来在就是 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脸。 尤其是有专业排队给你拍摄的。 但是我看出来我们这一位敏鱼儿是一位非常开朗的姑娘哈、性格特别的好，从节目开始之前沟通的时候就一直在笑，一直在笑，然后上了节目之后也一直在笑，一直在笑。 见着四娘了，有点抑制不住的这种激动。 谢谢谢谢，好了，也开玩笑哈。这个这一期节目是由你来主导去试吃的，能不能和我们说说你试吃的感受如何？我们先来说一下哈，大掌柜去试吃的是老干拌。 对对对、 在房山开了25年的一家老店了， 有心做的一碗面。对， 我们25年做一碗面的老店，在房山地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广泛的欢迎和推崇。 对， 那在去今年初的时候也是开了分店。 对，现在的分店在咱们那个良乡啊、在良乡。对，因为王总也是考虑到很多顾客的这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嘛，因为大部分就是很多人真的是。从小吃他的老干拌面长大的，20多岁的小伙子，因为我们在拍摄当天的时候，也是中午爆棚， 对，爆棚， 我们拍摄整整停了一个小时， 对， 一个小时一个镜头没有拍， 哇哦，就没法拍了， 没法拍了， 还 要再你要再拍的话，就耽误人家干活，耽误人家做买卖了， 做买卖都好说，王总能接受，关键是咱们不能影响顾客吃饭啊，所以咱们拍摄中途时候就停下来了，停了一个小时。 哎，那我们还是来采访米鱼儿哈，感受如何？能不能和我们说说你印象最深的一道菜品是什么？ 应该是，其实每一道面，就是每一碗面都是印象很深刻。但是我比较那个，就是还是说我自己特别， 对， 我自己特别爱吃。 你最喜欢的一道， 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应该是那个麻辣时蔬面。 麻辣时蔬面，一个素面，它有什么特殊的口味让你印象很深吗？ 因为我本身爱吃麻辣香锅， 麻辣香锅 特别爱吃面，然后每次吃麻辣香锅的时候都很烦恼这个面怎么放进去，然后你吃麻辣香锅就不能把面 放吗？ 对对对，就是这两个是一般都是绝配嘛。但是我特别爱吃面，到了这老干拌之后，突然发现有这样能把我特别爱吃的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碗面。然后当时其实小兴奋一下啊，就是真的特别觉着老干拌想的太周到了。 对，因为他的这一碗面筋，其实我们也都尝了一下啊，他做的这个度特别好，因为那天我们也在视频里边其实聊了这个度的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是那个干锅的这一块东西它偏辣， 对， 所以就大部分都是就米饭下饭用，但是呢，有很多人喜欢吃面，或者说这个面和它在一起的时候，可能解不了像饭那么辣。但是那个王总他们这个 度掌握 的 很好， 度掌握非常非常好。 对， 你又有麻辣香锅的香，又有他那个特别筋道的面。 对， 就说的我现在都想吃了。 哎呦，我还饿着肚子呢，好不开心啊！感觉体会到那天拍摄时候摄影师的那种感觉了。这样换我，我真的直接摔机器了。 摄影师吃了两碗， 谁吃了两碗？摄影师吃了两碗，大掌柜吃了几碗？ 我其实也吃了两碗。 对对对。 啊，我刚还想说您吃一碗就行了，减减肥。大掌柜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面？ 印象最深的是肥肠面。 这刚说的那个。 刚才说的那个肥肠面。另外就是它还有一款啊，叫怪味鸡丝面。 哎，这是个凉面吗？ 对，它是凉面。但是 一般都是鸡丝凉面嘛， 对。 对， 鸡丝凉面。但是它这个为什么叫怪味鸡丝凉面呢？它就是我形容它就跟百香果似的。很多人形容百香果是酸的，但是喜欢吃它的人，他吃出来根本不是酸的那种口感。每个人的味蕾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怪味鸡丝凉面，就是说每个人吃，你比如说我跟四娘形容的时候，我吃是什么味儿，但是你吃的时候根本不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味儿。 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 对对对对，对，可以这么形容。对对对，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创意。 哎呀，好神奇啊。但应该就是这道面的这个味道会比较复杂一点。 对，味道比较复杂，就是你没法去说准啊，我准确的去形容它，你定不了位。但是它的口感又特别特别好， 就根本没法形容这道。就当时 是大掌柜问我这道这个麻辣鸡丝面怪味怪味鸡丝面是什么、什么口感，让我形容的时候。形容不了，有点怪， 只能 用怪这个词儿、这个字儿来形容。 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酸甜苦辣四种味道吧。如果四种味道混合到一起，酸所占的比较多的话，那我们会习惯性的去说，哎，有点酸。这个甜苦辣会稍微忽略一点。如果说甜占的味比较多一点的话，那我们会说它有点甜。但是这个可能说它的味比都差不多。 对。 你还真的形容不出来。 很难拿。就 是 说，我就觉得王总的面嘛，每一道面都是这样的，就是一个肚子，我就拿一个肚子去形容的啊，都你很难理解他能把那个肚子能掌握到那么恰到好。 好的，哎，那李总，这个既然我们金主哈都这么支持咱们的这个节目拍摄了，他最近搞什么活动了没？ 哦，对，忘了咱们福利了啊。首先今天节目上的福利是王总给咱们推了幸运听众，参与互动的听众免费到他家去吃面。 哟呵，王总就是大方。我不知道王总在没在听节目啊，如果在听节目的话，谢谢了您嘞。 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王总他们25周年店庆，截止到18号，6月18号之前到店消费满88元，满88元的情况下呢，是吃一碗面免费送你一碗面。 这个活动我知道。 因为上次他们 对我有过一些了解。 对， 他不是说吃一碗送一碗，您要吃了5碗他还送5碗。比如说您今天5个人去吃了5碗面，花了100块钱，只要您满88了，然后明天您再去吃的话，送您这5碗。 对对对，你吃什么，你喜欢吃哪个，你去点，点完了之后 吃什么送， 只要你满88，然后吃什么送你什么， 对，吃几碗 给你券 送几碗。 第二次明天第二天去或第三天去， 相当于就是您吃了第一顿送您第二顿嘛。 对对对对。 当然了，这个。我们先抛开不谈哈，先来说刚才说免费是怎么回事，大掌柜。 免费是在咱们公众号互动，参与咱们节目互动的就有机会免费。 好，我听懂了。来吧，听众朋友们哈，想要尝尝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比如说怪味鸡丝面啊，什么麻辣肥肠面啊，麻辣时蔬面啊等等。 小青、小红、爱肉肉 啊，对，还有一个叫豆角麻麻， 豆角麻麻面， 还有一个叫。 火爆小 公 鸡， 薯仔茄丁，等等，很好的一家面馆哈，大家都可以来尝一下。今天的啊，免费送，想要赢得免费的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一碗面呢，就这个意思啊。仙偷客栈直接给我们留言，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就可以了。好了，我们赶紧进广告吧。 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累了算了瘫了，我帮。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去车险72折， 没错，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就是72折。6月11日下午2点至5点，去险限时特惠3小时，玩游戏赢100元礼。大兴区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捷克共和国，一个世人心中不曾遗忘的深刻名字，在这个陌生国度里，暗藏被遗忘的美丽及亘古的艺术杰作。你还记得鼹鼠的故事吗？还有课本上的布拉格之春，当年曾经辉煌的军工大国，宛若童话世界的中世纪小镇。米兰昆德拉笔下全球第一个整座城市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

这个也算是满足了我多年以来一直想在节目上唱歌的愿望了。之前每次想唱这个貂蝉总是拦住我、嗯、天哪你不要唱了，听众会流失的，会换台的。 我是四娘的忠实粉丝。 好，这个听说听人唱歌要钱，完了听我唱歌得要命，所以怎么样都不换台是吗？ 没有的事儿、 嗯、一会儿咱们俩签署一个协议。以后听见我唱歌不要换台， 绝对不换、 嗯、开玩笑， 我当公众人啊。 好嘞。你看这多好哈、啊、这个事儿。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还和大家聊了哈，说这个老干拌有很多个面种，我估摸着哈这会儿啊大家走在下班路上都饿了，因为在我们上一个节目聊完了之后，就上一段啊，我们公众账号一下子就炸掉了，所有的听众都在问推广的面是什么呀，这个那个店在哪儿啊，还有人说地址地址老干拌地址，还有人说别说了那么多，到底店在哪儿啊，有正经的不？我们怎么不正经了，真讨厌。来，我们先来公布一下这家店的地址哈。我们往这个大掌柜和米鱼儿去的是新店， 对、 嗯，新店的地址是在良乡的拱辰大街华冠超市对面，就是蓝帆美容美发。 对， 嗯， 院 蓝帆美容美发呢，院内。 嗯， 啊、 院内 就是叫锦绣老干拌。 对对对对 对 。 嗯，好的，所以听众朋友们感兴趣哈，或者说如果正在附近的都可以去吃了。就在拱辰大街蓝帆美容美发院内锦绣老干拌牛肉面。来说说他们家环境怎么样啊，蜜月儿感受如何？ 嗯，我感觉一进去的感觉不像面馆，跟、嗯、就是平时你进面馆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就进去之后你感觉你走错了，走进咖啡厅了。 很时尚。 对， 对， 很时尚， 不像是一个吃个10块20一碗面的地儿。 对， 对对对对、 嗯，一进去觉得哇，他们家消费一定很高，是那种感觉吗？ 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哎呀，走错地儿了，这个有点咖啡厅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这儿的你仔细一看吧，它那还是写的老干 老干拌、 啊、老干拌 老干拌、 嗯、啊老干拌，但是嗯，就是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面肯定便宜不了。 嗯，后来呢？ 不过。这个面啊价格特别亲民，就为什么我刚才就是特别推荐这个麻辣时蔬面、 嗯、 就是因为我本身就爱吃素的。 嗯 嗯，然后你如果想点一份麻辣香锅在外边吃，怎么也得最少50多啊、 嗯、 我跟我闺女如果去那个吃麻辣香锅，怎么我们两个人一大一小吃还得吃100多呢、 嗯、 还得打完折。 嗯，那您这饭量不小。、嗯、 对对对，这暴露了、嗯、暴露了。嗯，然后你再点一碗面，就怎么在兰州拉面吃也得 16，差不多 20块钱， 对，哪怕这边的兰州拉面也基本上就是个16、18，基本上16偏多一点这个价钱、嗯。 但是在这个老干拌里边，就把我特别爱吃的这两种口味以特别亲民的价格呈现在我面前，让我有一点点吃惊。 嗯， 真的很吃惊。 好的，好，那这样，这时间我们先来送出几个互动的礼品吧。今天和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进行互动的听友，我们都有免费的老干拌牛肉面在等着您哈、啊。 嗯，对、 不只是牛肉的，还有其他的。对对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的面都可以，您只要根据您的口味去点就可以了哈。一份面、嗯、一份凉菜这样的一个单人套餐直接免费送。我们先来公布第一位哈，免这个想要我送给这一位小宇宙吧哈。小宇宙一个劲儿的说我要吃我要吃，想吃麻辣香锅面。哎呦，这跟那米鱼儿口味是一样的哈。他说地址在哪儿啊，不免费我也去，没事儿，免费。送你一个哈，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听众我们送给秀秀。秀秀问说正在直播的良乡的面馆在哪里啊？我们刚才也说了，地址呢就是在良乡拱辰大街蓝帆美容美发院内锦绣老干拌牛肉面哈。送你一份免费的名额， 额直接去吃咯。好了，那再来揭晓第三位听众，我们送给弹指神功。弹指神功说，上周日中午在以前老店吃的，王总的兄弟在那个店好多年了，新店目前还没去过，期待尝试。甭期待了，送你一个免费的名额，直接去吃吧啊。 好，那恭喜恭喜、啊、 嗯，恭喜哈，我们先送这三位好不好？ 好， 剩下的听众想要获得老干拌面免费吃的名额，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然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您留言我都能够看到。嗯，好，那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半天这个面了，其实话题还是得绕回来说说咱们的视频。李总大掌柜最近也是挺忙的，一直在拍挺多了吧， 对， 好多都有， 咱们已经试拍了几稿了、 嗯、 已经试拍了几个版本吧， 嗯， 但是咱们整体的吧，我觉得现在咱们整体的这个微电影也好，是微视频也好，这个拍摄方向都是这种正能量的、嗯、相对来说就是跟其他的这个视频可能有很大的反差， 嗯， 啊，有很大的反差，都是一些正能量的传递的一些、嗯、视频嘛。 嗯，好，非常期待哈、嗯。我们有听众在公众账号上留言了，叫白百合之恋，说敏鱼儿推荐的错不了，这是你朋友吗？ 这绝对不是托儿， 不是托儿，这真是应该是你朋友吧？认识吗？ 这应该是被我的魅力所吸引的。 哦，这你不认识是吗？我看到敏鱼儿已经兴奋的说不出话来了。 我这没有镜子，有镜子肯定看着自个儿脸特红。 好了好了，那这样我们先来听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接着跟您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5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KX7以硬朗外形诠释越野风格，宽绰7座空间承载关爱，2.0T 澎湃动力御风而行，现已全新上市。 详询北京汉清宏宇 4S 店、东风悦达起亚。 6月26日开业啦！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营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10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要不你给大掌柜打电话，完大掌柜带你去。 没问题，没问题，找不到可以给我打电话。 对，让 大 掌柜带您去。嗯，大掌柜电话是1391011 3033，嘿，真好记呀。还有听众哈、啊、说，哎，果儿舒克说第一次开车上下班，好紧张啊！听着你们的节目，还得想着好吃的。你这个米圆儿今天有的聊哈，第一次上直播。 对 对啊。 嗯，这样我们还是先来送出几份礼品哈。刚才我们已经送出三个老干拌免费吃，那接下来第四个我想送给俩孩妈，也是我们非常忠实的老听众。 对，老听众。 哎，他说下周我生日，送我一份新品呗，没关系哈。 长寿面，长寿面啊。 嗯，长寿面，生日快乐。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对。 对，第五位呢，我决定送给群。群说谢谢大掌柜四娘鱼儿送我的面，我还没送你呢你就开始谢， 不好意思。 对，这这 不这太绝了 是吧，架上去下不来了、哦、好吧好吧，那这样哈，不能让你的感谢这个白送，这个白感谢了，对不对？好了，那这样第六位我们决定送给温迪张，他说我天天带着口水听仙偷客栈，不管送不送我都打算去吃面，没事送哈。第七位我们来送给，哎呀有一下哭，那、等等吧，呵呵，等等再来公布、哈，我们已经送出七名了，还剩下三名，先来卖个关子。来大掌柜要急死了，想和我们介绍一下最近微电影拍摄的情况。时间交给大掌柜。 是这样，其实那个 男一号 啊、其实 总策划总导演兼总制片人兼男一号。 其实真正的男一号其实在咱们听众当中。 嗯 啊，这是我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 嗯， 包括其实今天米云来那个参与咱们的直播。 嗯， 因为他也是第一位咱们那个仙偷客栈的听众参与咱们视频拍摄的啊。然后呢，在咱们这个仙偷客栈的平台上，我还是这句话，就是对咱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发一个招募令吧，可以算是啊。第一是您有一个表演的欲望，我就给您搭一个表演的舞台，仙偷客栈永远会帮你实现您的愿望，另外呢，我们在这里边也是招收我们的精兵强将，比如说您喜欢拍摄，您有摄影的这一块的这个爱好，可以到我们客栈来，然后跟我们去沟通。在实际拍摄过程中，第一是您可以实际操机，另外一个呢，可以在我们的导演或者在摄影师这个拍摄过程中学习更多的这个拍摄常识。另外呢，包括咱们的编剧吧，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咱们仙偷客栈微电影的拍摄的思路是一些正能量传递的一些微电影的这么一个拍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看过，就是朋友圈传的一些，尤其是泰国的比较多的那种正能量的那个视频，它非常感人。 那个广告 啊，就是 对泰国的广告很有名。 对，就是它基本都是一个正能量的这么一个形式出现的。所以说，我觉得既然是咱们仙偷客栈是一个大众的一个平台，咱们一定宣传的都是正能量的这一些作品嘛。不管您是有编剧功底，可以帮我们写故事，说您喜欢拍摄，您有摄影的功底，包括您其他的方面的，包括后期剪辑啊，有很多朋友那个其实自己平时也都在玩一些自己拍的小视频，自己剪着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这个天赋也好，说你的技能也好，都欢迎您加入我们的仙偷客栈。到时候可以打我电话。我电话是 24小时开机。 对，24小时开机，24小时。而且我的电话是和微信是同步的。我再强调一遍吧。 可以啊。 1391011 啊 3033， 嘿，还真好记。 然后您跟我沟通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个听众们多多的参与咱们整体的这个微电影拍摄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计划。 多好呀。真的，你像米鱼儿开心吗？ 特别开心。 是吧。我觉得真的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听众你看对您没有任何的什么要求，甭管咱们的 这个是不是科班出身的，会不会表演都没关系，只要你喜欢，你想来露露脸都可以来找大掌柜。 对，咱们会根据不同的剧本、 啊、 然后选择不同的演员的这个、 嗯、 这个角色。 嗯 啊，因为咱们公司之前的就很多年一直，其实在房山我是很老的一个、 嗯、 很老的公司了，一直在做电影和电视剧的这一块的投资，因为有十几年的一个这个实际的工作经验了。 嗯， 哎，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想把这个微电影、微视频的这一块呢，提升上来。 嗯， 哎，更多的和咱们听众能沟通和交流。 嗯 嗯， 而且我们试吃员也在持续的招募当中，是吗？ 对对 对, 对。 哎，你想来当男一号、女一号，不仅可以当微电影的男一号、女一号， 对， 也可以当这个试吃员，我们这个美食视频拍摄的男女一号。 对。 都很好， 对对对，都可以、 嗯、 这个、咱们这两块拍摄都是同时在进行中的。 嗯嗯嗯、 包括咱们现在仙台客栈咱们的小基地也已经搭建出来了、 嗯、 其实如果细心的那个听众啊，在咱们今天的那个公众号里边小视频里边会发现，哎，这地方怎么还有这么大一块匾专门就写的是仙台客栈，那不是随随便便来的，那是我们专门打造了一个仙台客栈的小基地。 我跟大家说